天天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您可以通过 B 站啊，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这个 UP 主，并且点击关注。这样呢，在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另外呢，您可以在里边找到我们每一期的完整视频回放啊，对您绝对是大饱眼福了。 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 没错，最近呢，可以说是这个动画片云集， 是就是在年底了，动画电影市场又开始集中爆发了。 对，不知道小美有没有关注最近的两部动画？ 我昨天刚刚看了这个《寻梦环游记》，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动画。然后大家就是观影交流嘛，都是第一句话问对方：“你看这电影哭了没？”当然， 最后那块 同学可能还没有看， 不是我看了，我 看了是吗？ 对， 最后 而且我连两部都看了。 两部 烟花还有这个， 哇，烟花刚刚上映。 对， 但烟花的话好像大家的评价还是比较有争议，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那天是都弄完是10点半、然后一直看到凌晨3点半，就把这俩全看了。 哇，夜场吗？ 对对对，夜场嘛，只有一个人看，其实都挺不好意思的。 也挺好的，你可以享受这种夜晚， 对对对， 自己 其实 品味电影的氛围。 对，其实你想这个寻梦的这个环游记、是吧，它典型是迪士尼动画那种风格， 是， 但是呢烟花呢就典型是因为它是日本漫画、典型是就是有点像新海诚漫画那种风格， 日系的风格， 对，特别像新海诚那个， 就是小清新吗？这次 对它里边也是去吧我的 Pokemon，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啪就扔个球 啊， 然后就是啪就穿越时空。 我以为是一个，我以为是一个就是非常小清新的恋爱故事。 不是不是，完全跟新海诚的那个风格特别像，音乐也很像， 有一些这种玄幻的风格。 对，然后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然后再来一次。就包括他的很多镜头叙述都是，你知道，就是跟日本深夜食堂那种就是很像日系风格那种，就是很安静慢慢的，然后等于跟今天我和明子什么今天到了哪哪哪哪哪，然后1月88到了下午怎么样，就是很慢节奏那种，跟寻梦两个来比、 所以是比较适合细细的品味，就特别适合一个人看，是吗？ 一个人看稍微有点惨，你知道吗？ 有点孤独。 对，因为我在买的时候，我的前方有正前方坐了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人买的最角落，就说实话我很好奇那两个人在干嘛，但是我也没有去看，因为他们好像开演了才进来。对，但是我觉得《寻梦环游记》，我不知道小美看完之后，就你觉得除了哭还有什么特好玩的那个？ 怎么说呢？就是它整部电影还是以一个欢乐的基调为主，但是它很好的把这种家庭的亲情融合在里面，所以大家在欢乐一笑的同时，也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关于家庭、关于亲人的一些感悟。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聊聊《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好不好？ 没错。那《寻梦环游记》呢，是皮克斯动画啊19部动画片啊，我们都统计好了啊，围绕一个亡灵主题的音乐狂欢节，讲述了一个跨越多代人的故事，阐述了这种刚才小美说的亲情纽带的影响。该片的导演呢李呢曾经指导过这个《玩具总动员3》或者呢，而且这个剧的副导演也是兼任这个编剧，是之前《怪物公司2》和《玩具总动员3》的故事指导。就等于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因为《玩具总动员3》认识，包括这个制片人 也是怪物公司一和玩具总动员三的制片人。 嗯，所以说他们之前都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动画电影的制作经验。 没错。 那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呢，电影的主人公米格，他是生活在墨西哥一个村庄的鞋匠家庭，而且可能是这个村庄唯一一个憎恶音乐的家族。那米格的先人们也坚信自己是被音乐诅咒了，所以禁绝了好几代人跟音乐的接触。那随着家族的延续呢，米格的高祖，也就是他祖父的祖父，为了追逐自己的表演梦想，是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也就是米格的高祖母，留下他一个人作为大家长，苦苦支撑着整个家族的这条血脉延续至今。而且这个高祖母就是禁令家人永远不能接触音乐。 没错，但是呢，一直以来呢，米格就悄悄地受到他最爱的歌手啊，这种鼓励，也就是他的这个曾祖父， 嗯， 啊，祖父的祖父， 就是德拉库斯， 没错， 嗯， 偷偷呢酝酿着成就这个自己的音乐梦想， 是， 所以当米格啊突然发现啊，这个什么库斯，这个叫 德拉库斯， 对，德拉库斯跟自己有一段奇妙的联系，他马上就去追寻这位知名歌手， 嗯， 啊，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进入了咱们里边塑造的这个领域另一个世界啊。 对，像这个世界就是属于亡灵世界，其实这也是和墨西哥的一个传统节日非常有渊源的，就是在墨西哥人看来，他们每年会有一个亡灵节，在这一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祖先的照片供奉起来，这样祖先就可以回来去探望你的亲人。 没错，嗯，其实这个亡灵节在墨西哥之前在另一部电影也很出现过， 好像是不是007， 在007幽灵岛， 哎， 对，哎，一开头的时候， 啊， 一开头的时候啊，就是也是那个亡灵节嘛，所以你看大街小巷那个就是很狂欢的这种节日啊，大家都是一个相聚的日子啊。 那像这个《寻梦环游记》的导演介绍说呢，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和他大大的梦想，也刻画了一个充满了爱和传统的家族。但是这部电影最棒的一点就是，电影里的男孩可能是我的儿子，电影里的家庭可能也就是我的邻居。这个慈爱又专横的祖母常常会催着孩子再多吃一口饭，也就像是每一个人的祖母。所以说故事里面总会有让我们觉得熟悉和亲切的部分，而这些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 没错，听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点动心了啊？对这个电影，我觉得您可以去观看一下，并且带着孩子，因为评分还是很高的。 是，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再给您说说这部《寻梦环游记》。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ring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咱们就接着这个寻梦环游记给大家说啊。 是。 这个编剧呢另外还补充到说，故事里的米格觉得呀，自己必须啊在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家庭的眷恋之间啊要做出这种抉择。 他呢一方面渴望与家人分享他的音乐才华，向他们证明啊，玩音乐完全可以是美妙又正派，但是呢他却笨拙的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怎么说呢， 就是在这个亡灵的世界里啊，米格偶遇了自己家人的这个灵魂啊，那些去世已久呢却依然活跃的先人们呢，包括这位以一人之力支撑着家庭的高祖母啊。 是的，等于是米格在另一个世界又和自己已经故去的家人团聚了。那虽然说米格被赋予了环游整个亡灵大陆的机会，那但是呢他还是要决心追寻德拉库斯的踪迹，而且和一个叫做埃克托的魔术师结伴追寻着，最后呢争取到了家人对他音乐表演的认可，并且在一定的时限之内找回了生者的世界。 是，那副导演兼编剧呢，包括这个制片人呢，导演说呢是和他一块儿是合作过这个《玩具总动员三》，咱们在刚开始也介绍了。 是， 他们呢就说在他们刚刚完成那部电影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想啊，接下来做个什么电影了？当时呢就有好几个想法在这个脑海间徘徊， 萦绕是吧？ 对，其中之一呢就是一个这个基于墨西哥亡灵节的故事啊。他们呢主要是对这个传统节日兴趣啊由来已久了，并且花时间做了些研究，也确实啊拓展了这个导演对这个节日的认识。 是， 随着研究的深入呢，导演也越来越明白这个节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啊。 是，像墨西哥的亡灵节其实就是一个契约，一项责任，它提醒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自己所爱的人，把他们的故事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就是来自《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 Remember Me。我们听的是一个其实那个时候哈、导演才开始设想说有没有可能来借此讲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只能通过动画来表现的故事，它的视觉效果可以非常的绚丽，情感表达也会非常的真切，这也就是这部电影最初的起点。 没错，那接着呢这个导演啊编剧和制片人就一块儿啊先游历了墨西哥采风。在这一路上啊，他们就是第一次做了许多很深入的调查，关于这个亡灵节的文化背景啊和传统习俗。比如说啊，他们和许多温暖的墨西哥家庭待在一起啊，刚开始呢他们其实只打算讲一个发生在墨西哥的故事，但是呢立马就决定了这第一次的调研之旅。其实在调研的那三年，他们一路穿过墨西哥，参观了他的博物馆、集市广场、工厂、教堂、庄园还有墓地。许多家庭呢都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并且向他们讲述他们所喜欢的这个食物啊啊，聆听的音乐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们亲身见证了啊，他们对于家庭和家人的重视。 没错，那这几位电影的制作者还有一个文化顾问团队也是进行了合作，其中包括政治漫画家、编剧，然后还有这个撰写文化遗产内容的作家，也是独立制作人和文化遗产的拥护者。那这些来自于墨西哥的文化顾问是参与了人物衣橱的每一处设计，精心设置了动画的颜色参数，甚至对人物的对话也有所要求，特别强调电影剧本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流畅的融为一体，这样就不需要额外补充翻译了。 没错，更多的幕后内容呢，在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盘点。 好，一起去听。 Ay, de mi llorona, llorona de azul celeste. Ay, de mi llorona.Llorona de azul celeste Y aunque la vida me cueste llorona No dejaré de quererte No dejaré de quererte Fui al pino más alto llorona A ver si de ti visabasque no es pena llorona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闻天。晚上好，我是曲可， 我是左小美。 哎，那咱们继续跟大家讲这个《追梦环游记》的这个幕后的故事啊。 嗯， 这部动画啊，设定发生在这个墨西哥的两个城区啊，或者大家可以其实说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啊，一个是生者，一个是亡灵的世界。那多年以来呢，这两个世界可以说是和谐共处，在这动画片里互不干扰。但每年有固定一天呢，他们会有一种魔幻的方式相聚在一块儿。 哎，也就是节目开始我们跟大家解释的，说这个墨西哥的亡灵节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跨越生死之后的重聚。但是亡灵节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并不是悲伤的，它是一次庆祝，借此庆祝来铭记那些逝去的家庭成员，那些深爱的我们，或者是我们正在深爱但是却已经离开的人，让我们和他们更加的亲近。 没错，那从导演的角度来讲呢，虽然这两个世界在设计上是彼此对立的啊，但是编剧却认为呢，实际上他们共享了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啊，在这部动画片里，他们的生活其实充满同样的色彩、音乐和欢乐。他编剧解释说呢，这些人无论是作为哪一个世界的人，都十分乐观，并且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家庭。 是，那与此同时呢，皮克斯工作室的人们也致力于创造这些独特的世界。他们都是怀着一种敬佩之情来进行动画创作的，顺着他们的思路延伸，这些角色对他们来说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这部动画电影当中，每一个角色都是个性鲜明、独一无二，人们很难不爱上这样的角色。他们一开始呢，就是要创造这种角色真实可信到能够让每一个观众感同身受，超凡卓越的同时又不失趣味。这些角色里面包含了所有的平凡的生命，因此无比真实。但说到底，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虚构出来的。 没错，那他同时也认为啊，这个两者世界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一个对比。 嗯， 他们就采用了一些方式来区分这两个世界啊，一就是时间。大部分呢发生在圣塞西利亚城呢，也就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也就是主人公生活的那个城市。 哎， 你发现没有，在那部城市他所编写的动画基本都是在白天。 是， 说实话，我还是他说完之后我才是后来琢磨一下，还真是这样的。 包括米格最后回到现实世界，发现天也已经亮了， 也是在白天。而亡灵的世界呢就大多数黑暗的 啊。 第二个区分呢，就是这两个世界的颜色。 嗯， 啊，这个就继续补充到说，根据亡灵节和它的图像啊，他们明确了这个亡灵世界啊是视觉上生动明艳又丰富多彩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特意将圣塞西利亚设计的呢更暗淡。当然了，圣塞西利亚城不全是沉闷无趣、色彩单调，尤其是亡灵节到来的时候呢，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啊！而且他们自始至终都兴奋等待着和随他。亡灵节所带来的一切。 是，那电影制作人可以在他们参观过的墨西哥小镇当中寻找创造生者，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主人公生活的世界圣塞西利亚的灵感。但是到了创造亡灵世界的时候，界限的规则就很难确定了，因为导演呢并不想让它只是一个完全放任自流疯疯癫癫的世界，所以说这个世界必须要有点逻辑。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总会有新的亡灵要进入这个世界成为它的常住人口，所以这个世界也必须是不断拓展的。所以制作人员就是不断地逼问自己，一个能够不断拓展的世界，它会是什么样子？ 没错，其实上半场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那个更多的故事呢，下半场继续跟大家说。咱不妨我就问小美你一个问题啊，你是看到最后家人团聚那会儿哭了吗？ 就是他给他的这个妈妈 Coco， 就是老老祖母在弹这个吉他，说你的爸爸真的非常爱你，他非常想你的时候，这个时候觉得 泪流满面。 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影电影院的时候，我坐的那一场还是。人非常多，而且我买的是 4D 场，你知道吗？ 哇！ 就是全程你是可以感到座椅震动、摇晃的那种， 很硬朗的动，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所以人非常多，但自己又不太好意思哭。当然就是戴着 3D 眼镜，属于一种就是伪装的方式，还可以遮掩一下，但是确实是已经泪目了。 对，好，那先让我们再来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啊。 我们还是一起来听《寻梦环游记》当中的这个电影原声，叫做《An Poco Loco》，一起去听。 Loco, un poquitito loco, the way you keep me guessing. I'm nodding and I'm yesing. I'll count it as a blessing that I'm only un poco loco. Loco. sense that you're not making. The liberties you're taking leaves my cabeza shaking. You are just un poco loco. 其实我们上半场也就进行到了一个尾声，大家呢可以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再收听完这个其实对于《寻梦环游记》啊这部片子，其实我和小美给大家讲了很多幕后的故事。 是， 那我觉得咱们就先进一个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漫游嗨翻天。 没错， 我们下半场再见。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耶、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更好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叶知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三无少女。三无少女是一个 ACG 界的用语，而且多被御宅族所使用，用以喻指那些沉默寡言、缺乏面部表情、难以被窥知心理的内心封闭的少女。三无指的是哪三无呢？就是无口、无表情、无心。无口呢，指少言寡语，即使说话也是最简单最精炼的回答。无表情指没有表情，看不到悲伤，也看不到喜悦，看不出这个人明显的情绪波动，有一些冰冷而且不为外界所动的感觉。无心就指无法了解他内心的情感色彩。三无少女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日本的动漫作品中，现在呢则已被广泛的运用到了 ACG 动漫及其他各类影视作品当中。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您可以通过百度网搜索哔哩哔哩，在 B 站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啊，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这个视频回放和直播了。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 没错，对于刚听的朋友们呢，咱们简单说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迪士尼最近的一部动画叫 寻梦环游记。 哎，咱们给大家主要啊不是说剧透讲这剧情，而是讲了更多的这个幕后的故事。 剧透胖十斤。 对，剧透胖十斤。 下的节目你小心一点啊，徐克。 所以我就不敢说剧透，你知道吗？我基本都在说一些这个啊幕后的故事。 我们给大家讲一些周边的这个幕后故事。 咱们就接着上半场这来讲啊。最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墨西哥城有非常古老的一个历史。那皮克斯团队呢，就在其中最终是找到了这个设计亡灵世界的它这一个灵感。 哎， 这座亡灵世界的城市呢，最初是建立在阿兹特克文明所孕育的古城，也就是特诺奇蒂特兰的遗址上。怎么样？我这个知识还是很渊博的。 很渊博。 很渊博。而且这个城市呢，四周环水啊，但是如今呢，大部分水流已经消失了。说到这个阿兹特克文明啊，给大家简单说两句啊。这个由于我这个学识渊博， 你把你的手机放下好吗？ 没有说哪有，我跟你说，完全是脑子在记忆。它呢，主要是诞生于墨西哥古代啊，阿兹特克人所创造的这个印第安文明， 哎， 成型于14世纪，毁灭于16世纪，属于美洲古代三大文明之一。据说是在1325年。阿兹特克人啊，特斯科科湖的西部岛上，哎呀，建造了 厉害了，厉害了！ 我跟你说，我这个地理记得啊，建造了特诺奇蒂特兰古城。1521年8月，阿兹特克人呢，在和入侵的西班牙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是呢，因为粮食和水源断绝呢，所以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西班牙人就此的占领了这个特诺奇蒂特兰。大肆屠杀之余呢，彻底毁坏了这座古城。随后呢，又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建立了这个墨西哥城， 哎，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城了。 没错。 那电影制作者们呢，也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就是一座从水中冉冉升起的城市，这就引申出了对塔的构想。那制作人员说呢，这很像是珊瑚礁的逐层叠加和生长，显示着历史的层层面貌。 没错，再给大家讲一下啊，珊瑚礁呢，主要是由死去的这个珊瑚虫骨骼 可以了，可以了， 经过漫长而形成的啊。因为演化快，而且成为划分地层和判断古代地理情况的重要依据， 所以这个想法是非常巧妙的，就是它借鉴了珊瑚礁的一个特性。 对， 也可以希望就是通过电影当中的这种从水中升起的城市层层叠加的这种感觉，来显示历史和时间的印记。 没错，你说到这儿你就想起那个当时米格跨越在亡灵桥的时候。 哎呀，你要剧透了是吗？ 特别好看啊。 对，特别好看。 没剧透，就只是一个桥。 是是是。 好，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的，其实给大家放的其实整场都是这个音乐啊。咱们呢，我觉得接下来再跟大家简单的 说 说 这 个音 乐。 对，它的这个音乐啊，主要是由这个传统民乐加上这个原创音乐啊来组合而成的， 所以非常有特点，就是 非常特点。 感到那种墨西哥的风味，就是南美洲的音乐感觉。 没错，就是典型的就是墨西哥风格。 嗯， 对吧？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咱先去听一首这样墨西哥风格的歌，回来之后跟大家讲讲这首歌的渊源。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每一个人都知道朱安娜》。 Her hair is like a briar. She stands in a bow-legged stance. And if I weren't so ugly, she'd possibly give me a chance.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没错，刚才大家听这首歌啊，一定是很有这种墨西哥风格。 嗯，但这首歌就是属于比较 安静和悠扬的那种感觉。 没错，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去没去过啊，墨西哥，只要您看完这部电影，都是大概明白了这个墨西哥的这个风格呀，这个音乐的风格啊， 是 还有生活的这风格。 哎，那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好， 嗯， 这部《追梦环游记》的这个配乐啊，主要是由墨西哥的传统民乐和电影的原创音乐组成。 嗯， 前者呢作为序曲，引出米格生活的这个圣塞西利亚城的这个生者世界。 嗯， 后者呢就是这个电影的原创音乐呢，则由这个作曲家 Michael 啊，所作。这两者呢共同支撑起电影所展现的这个多重历史。 嗯， 啊，这位作曲家曾经为皮克斯2009年所做的电影大家也很熟悉，也叫环游记，什么呢？ 飞 屋 环 游记啊，编选了配乐，并且荣获了奥斯卡最佳配乐这一奖项。 是 飞屋环游记，小美看过吧？ 没有 啊， 我只记得就是那个电影宣传海报上是好多热气球， 对， 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对不对？ 疯了，那部电影看你疯了，从头流泪到尾。 那个飞屋环游记 疯了，那部 是吗？ 对，疯了 也是属于主打这种亲情。 不是，就是他讲究一个人有梦。 嗯， 有梦，你想飞屋环游记， 有梦就去追， 他想环游世界 啊， 于是就连带自己的房子也来。 哇，那我 别人都觉得不可能，但是他毅然决然觉得可能， 所以这部电影回去一定要补一补了。 后来靠着他天真而又执着的，居然做成了一件人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飞屋环游记。 哇，下了节目之后去看一看， 流泪到晚。对， 那我们说回到这个寻梦环游记哈。 好， 寻梦环游记它电影的序曲呢，是人们通常都会在墨西哥的露天广场上听到的乐曲，是由一个墨西哥街头乐队演奏的，同时呢有一群舞者跟着音乐跳起了舞。那这正是主人公米格作为吉他手，为了证明自己才华而不断追求音乐的表现形式。作为电影的制作者们呢，十分看重这部电影的背景设置，又非常希望能够打造出人们意想不到的高级品质。他们会鼓励配乐团队真实的还原墨西哥风味，并且在创作新曲上也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 没错，那寻梦环游记呢，其实配乐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基因。 嗯， 啊，因为电影配乐呢基本就决定了这部电影的一个形态。 是 其中一些角色啊，比如说是音乐人，其他的人呢则想远远撇清跟音乐的关系。其实整个这个家族啊，这个动画片里的这个家族对于音乐的禁绝呢并没有妨碍到这部动画的一个音乐制作。 对 对，包括这部电影的这个主人公 Miga、啊，对音乐如此如痴如醉、啊，又拥有这个过人天赋。 哎， 你看他弹的吉他，我说句不好听，比你练一年两年弹的都好。 是 啊，这 是就 是 一看是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也许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偶像嘛，所以他可能从小确实是 没准就是他的曾祖父祖父， 这属于基因遗传。 基因遗传没办法，音乐啊，这唱歌是天生的，对吧？ 所以你是非常悲伤的说出了这句话了。 哎，有点悲伤。对，所以呢，再说这主人公他有过人的天赋，而且呢，他追求梦想的这一路呢，必然是要有这个音乐的相随啊。 是。 尽管家里不允许 Mika 接触这个音乐，但是呢，他在这个夏天，在他的家乡广场上，依然看到了这个音乐人的表演啊，极大的激励了他。毕竟呢，圣塞西利亚城作为超级歌星的这个故乡， 格拉库斯的故乡， 当然处处有音乐的留意，时时浇灌着这个 Mika 呀，成为音乐家的梦想。 是， 我觉得说到这块，咱们呢在节目呢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再给大家听，尽可能的听一首这个动画片的原创音乐，好不好？让大家更多的感受这个墨西哥音乐的魅力。 好，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给大家放了《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叫做 Remember Me 嘛。 没错。 其实 Remember Me 这首歌在电影当中有不同的变奏版本，那下面我们再听另外一种这个重新编排的 Remember Me。 好。好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Recuérdame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Because I'd rather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Don't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啊，我是徐克啊。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那其实大家听完这首歌啊，可以说其实影片中的时时切切都充满着这种墨西哥的歌曲， 是， 尤其是在影片中的最后一天啊，真切描绘了一个大家庭的团聚场景。 嗯， 这也是制片人总结说啊，他希望给观众呢是带着家人来看这部电影。小贝当时有不带着家人？ 嗯，没有。 应该有吧？ 没有家人。 当初 有朋友。 当初呢，他们其实也是邀请了许多家庭来看首映。 嗯，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几代人的团聚啊，共同观看这部电影的经历呢，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嗯，而且这部电影呢，普世理念呢，也让他意识到，他们这些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类啊，相互之间的差别其实早已泯灭在了啊、他们诸多的相同之处中。 嗯。 如果呢他能说服你啊，带上家人一起来看这部电影，你很可能就能了解到这部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看这部电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首先语言是一个问题。 语言， 对，你要带父母看， 有字幕，有字幕啊，没事啊， 他们嫌麻烦还得看这个字幕。对， 哎，那爸爸妈妈在看一支电影的时候会嫌看字幕麻烦吗？ 会啊，所以一般都看中国国产电影。 哎，没有啊，我觉得我爸有时候在电视上就跟着看那些译制片，就是什么《碟中谍》什么，他看的挺高兴的。 噔噔噔噔， 对啊，看的可带劲儿。 啊，对，因为语言能通嘛，又是外国人演的，挺有意思的。 是啊，就是只要看字幕就好了。 对，其实你仔细想，小妹，等咱们到老了有了孩子，咱们现在所看的电影的形式，在他们眼中可能也是一种老电影的形式。 嗯， 你比如说，我要在，如果我孩子出生了，他们在比如说那个时代在玩一些东西啊，比如手机可能都不是这样，他们可能就觉得呢，说，哎，爸爸，你还在看这个007这种电影， 嗯， 就真的是很老派了啊。 他们可能会觉得007是什么？ 对，是什么？嗯，是一个传说，就像，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看007之前几部，什么金手指那些 也比较老， 都觉得比较雷，真的，嗯，那个车飞到天上啊，什么那种天上 就是。从特效来说，从场景搭建来说，确实还是能明显感觉到电影的发展和变化。 而且你想，没准那会儿大家看电影都 VR 了， 嗯， 那还哪有说眼睛盯屏幕，你就直接换身到这个电影。 你看最早我们看 2D 电影，后来有了 3D IMAX，未来可能就现在，比如说我去看的《寻梦环游记》就是 4D 电影，可能以后。 但是现在这 4D 电影说实话有点硬。 就是现在 4D 电影它能做到 无奈的摇来摇去，前面喷着 喷点水啊，然后给你喷点香味儿，嗯，它是比如说这个电影当中你刚刚也提到那花瓣桥，然后它是会给你喷出来一些类似香氛的东西，可以让你闻到那种香味， 啊，因为我之前有一次看 4D 啊， 嗯， 真是买票的时候没注意，我跟你说那个什么 4DX 太在底下了，我真是失误了。我看吉恩斯坦森的那个叫什么《机械师二》的时候， uh-huh. 吉恩斯坦森那部电影呢，上来就是在餐厅大家打完之后跳伞的时候， 你是被电的晕了吗？ 跳伞的时候，你知道，我刚开始不知道是 4D 电影，我只觉得这个屏幕为什么不是很大，为什么不是 IMAX？ 当时我说，哎，凑合看吧。结果在看到吉恩斯坦森刚把第一个人甩出去的时候，我那个椅子你知道吗？就跟地震了一样，你知道，动往前特别硌。然后吉恩斯坦森整个最后往下跳的时候，我看了半场，我屁股就已经不行了，你知道，我就感觉 麻了。 完全屁股被甩到地上 那说明人家做的真实，这个应该得到表扬。 就是 4D 啊，不能看动作片，真的太 看每个人的接受能力，是不是？如果大家就是比较喜欢享受这种较为激烈的观影感受，还是可以挑战一下 4D。 没看小美那个还是承受力比较强。好了，我们也多话不说了哈，也就是您自己去电影院啊，可以带上家人，可以带上您的朋友 看看 啊，一块去看看 主打亲情的电影，哎，叫做《寻梦环游记》。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等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就会得到通知了。 没错，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But last night it seemed that I dreamed about you. When I opened my mouth, what came out was a song, and you knew every word, and we all sang along to a melody played on the strings of our souls, and a rhythm that rattled us down to the bone. Our love Thank you.